钢琴、管弦乐队、打击乐，促成了这首有着迷幻色彩的音乐。刚才我说了，有着热带雨林的感觉，有一种奇幻冒险的感觉。这是什么呢？选自《奇幻森林》。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图音乐厅，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是的，从巴赫到德彪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宣传片花，而且上周的末的时候已经给大家播放了。先来听一段这个巴赫创意曲，留一点神秘感，大家猜测一下。其实之前也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里头也有一些只言片语的宣传和介绍，大家来猜一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欢迎来签到。你说说各自大家对从巴赫到德彪西这个主题的自己的理解。 的是有着逻辑严谨的巴赫的创意曲，而这一首则是浪漫的德彪西。看到有些朋友发信了，怪蔡虫说了，涵盖了古典音乐的各流派。邓新荣二说了，一开始的曲子啊，就是热带雨林的感觉的，说像电影院里看大片。胡雪迪说了，此刻正在康庄呢，用网络收听，但是比城里凉快点。康庄这个地方还真没去的，康庄大道是吗？还是说这个主题，从巴赫到德彪西，其实这只是一个一开始的主题。怪蔡冲说的没错，涵盖了很多的流派，但是这些流派的古典音乐的流派之中的音乐，从巴赫、莫扎特到肖邦到德彪西，还有其他音乐家来串起来，他们之间的音乐是有联系的。而且呢，这一场不只是音乐会，因为大家都知道盛元先生是古典流行古乐的老朋友，经常来到节目做客，也经常给他讲巴赫，还有钢琴，还有德彪西，包括古乐音乐。所以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活动呢？应该叫做一个音乐分享会，也叫做对话会。 到时候呢，我会和盛元先生一起在舞台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从巴赫到德波彪西，其实有点像把直播间搬到了舞台上，但是舞台上呢，盛元先生会真正的为大家来演奏这些音乐。同时我也觉得现场大家可以进行一个互动，也可以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些古典音乐的魅力。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音乐分享会，有演奏，有聊天，有对话，也是一个立体的音乐的感受。刚才也介绍了，那我们这场活动呢是在这个周末8月3号的晚上在国土音乐厅，而且呢这场音乐分享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所以整场音乐会也依然是免费的，欢迎大家呢来免费获取音乐分享会的门票，近距离的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下了节目以后，我会在我们的乐友会里发送门票的通道入口，大家呢可以进入抢票热线。所以呢，这里头也是一个不同的音乐会，音乐的分享会。来听这一首吧，《拉维尔》。封神说了，是这场音乐分享会机会很难得，主要是其实我真的不好定义这场音乐分享会叫什么，因为在舞台上我会和傅盛元先生一起和大家介绍，本来一开始呢只是有讲座的概念，但是呢我希望盛元先生当时也我们两个聊过，希望可以他现场可以演奏，所以既可以有音乐家的现场演奏，还有讲座的形式，甚至呢我还会带来一些管弦乐队、交响乐队的音乐和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叫音乐分享会吧，大家可以在台下可以全面的感受从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古典音乐的各个方向，相信这会是一场非同一般的音乐会、讲座、分享会。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 Piano Guys， 这首曲子改编后的名字很有意思，就叫做 Hello。 是的，在今天，人们用各种音乐的形式向过去致敬，也让我们通过不同的形式来了解过去古典音乐到今天的一个发展。我觉得都是通过这些，让我们来更加接近，而且了解人类的音乐精华。来和这些音乐精华说声你好 ，Hello。 了配合刚才我介绍的音乐分享会，那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基本上是以钢琴为主，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拉二的第三乐章最终乐章，可以说从巴哈一开始的创意起，到德彪西的阿拉伯风，再到拉二，其实音乐当中的脉络也是不同的，都是钢琴，但是演奏出来的感觉可不止七种色彩，五彩缤纷，还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都可以带给你。比方说接下来这首跨界，说这段音乐和旅行和竞技有关，你会怎么想呢？这首是环法自行车赛的一个主题音乐，所以只是用钢琴来表现，但是你会觉得激情澎湃。

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乐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这里大家听出来有些味道了吗？ Blues 的感觉是吧，还是一首钢琴和乐队的协奏曲。那么大家如果有时候经常有朋友问我，哎，你怎么能听出来这是谁的作品呢？一般来说有风格，你看这首曲子有 Blues 的风格，还有是协奏曲的风格，那把范围就越缩越小了。最大的可能是谁？格诗温。没错，他有一首有名的作品《蓝色狂想曲》，就是钢琴和乐队的协奏曲的形式。他还有很多的作品，而这一首呢，其实改编自他的百老汇的音乐剧，叫做《我找到了节奏》。 这是一个协奏曲的连接，但是我怕大家心脏受不了，本来下一首呢还是想接一首钢琴协奏曲，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先缓一缓。那刚刚呢我们听到就是门德尔松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三乐章，也可以算是激情澎湃了。我记得上半时段后面的时候怪胎虫在听到拉赫玛尼诺夫的拉二的第三乐章的时候也提到说是还有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那大家觉得像是汪洋大海一样的恣意驰骋。那刚才那一首呢，一开始小溪江河，随后是大海。会飞的老马说了，说在密云村里听节目信号不够好，用网络收听吧，这里比城里凉快点。相信在郊区应该比城里凉快一些，然后绿树密集，还有清凉的泉水。那接下来呢，我觉得音乐让我们清凉吧，这里听到的是肖邦有名的深 C 小调夜曲。肖邦是音乐史上撰写钢琴音乐的极少数作曲家之一，他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也留下了200多首作品，当然都是大部分钢琴的，包括叙事曲、协奏曲、奏鸣曲、协奏曲、练习曲、前奏曲、夜曲、马祖卡、波兰舞曲、圆舞曲、摇篮曲、船歌等等。可以说他的每件作品从构思到语汇都是那样的纯粹的，他的音乐优美流畅，有时候低回婉转，有时候也有慷慨激情。 而他是从诗意的角度，从歌唱的角度来处理琴键下的每一个音符，因此他也被人们冠以钢琴诗人的称号。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肖邦的夜曲。那在8月3号的音乐分享会中，秋元先生也会演奏肖邦的作品，当然不见得是这首夜曲，具体是什么我先保密，给大家留一个神秘感。只是我们想从音乐历史的发展的角度，从巴赫、莫扎特、肖邦，甚至包括过去的吕利啊，还有贝多芬啊等等很多音乐家的脉络来书写，让我们更加的了解音乐发展的故事。也好大。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选自《天鹅湖》当中的《马祖卡》，其中的一首信歌舞，可以说是恣意浪漫，可以说是节奏感极强。而这一首